是非是为与不是人接杀走与共有大走几三年真是良心平于那良心共同生活只有五年，在那六七年邢玉珍过世之后，你功苦伶仃五百人照顾，所以神君为他子长着起。根据婚姻法还写的呀，养育他亲生子女，享受同等权利。所以邢芳芳是隔壁遗产合法的继承人。谁彩花他是金彩萍听见，可是歪当裂的了，听得了不想干活。这两个人虽然说是亲舅，就说本来三个是有高呀，但是现在为止十万块洋钿，但反而团结起来共同对我者。你说心里想还有一把手盘了还，晓得吧？这张洋女的必须了，让六十岁的手里向，这个六十岁了，那半个的门神已经被你拉住过来着。那你讲啥个呀？你拿这张必须嘛卖给你，代价是一万块。只要你不走半点子，我搿张别住娘了。搿么呢？搿场官司你是非得走来的。不过六十岁的人门槛就好进得来。真叫有哪点子娘，三个白胡子的尼姑是讲唧唧活个呀。他说邢芳芳肯吃你两万块，你可里马家水会得带过去的。哎，搿个事体那还弄法呢？眼睛们这个情况与两句闲话还要讲，真叫绝世逆从，情况不灭。所以个金彩萍即使接得来各位去佛法，先交去宋吉镇，谁彩花那么接好了，怪他子五只我们家一夜天也很困扰。天蒙蒙亮，眼睛起神在，吃苦鸡蛋不来得及吃，脑子的勾点心打着只虚荣，心急慌忙赶到发油门口来等个六师弟。现在一面忙一面吃，六师弟们分煎面，搿点面白鸡蛋蛋都吃得了，粗方不多了孩子呀。阿姐啊， 金彩萍娘带头机关人家改好了这样的浪向，搿只手都是了胸口的路，平常辰光多转转点点路，改好脚底痛。今朝一个多钟头等下来，刚上各位去佛法，个人已经推迟下来个这个。 阿姐啊，阿姐啊，你还是困着咋？ 说得出眼死个嘞，十万块人民监管困得着个。 阿姐啊，你哪样子啦？ 哦 哟，阿姐啊，看上去今朝个啥官司么被一死脱子了，无几个做啊。哦哟，阿姐啊，那个药呢？药倒出来了。 金彩萍眼睛了半里向挪出来一张药瓶，头名盖头捏得紧不够呀，一时的那么想都不开。 眼睛牵过来，把你盖头开开，随了水心里向担着一把药，三十的么三十的，三个菜肉的这样一把药，收过来么？阿姐啊，来来来，快点吃下去呢。 金彩萍可不吃这还是药材。这个一头不要吃之后去用不了等待开庭的这样，马上还等你龙王打去拜的孩子问。眼睛脑子两粒牙屁股来嘴里向一塞，使用脑起来哈子一口脑个牙一直下去。 妹妹啊， 那 到那带里向去坐一歇， 好 的，让我们休息休息了再说啊。 好的，那么那这孩子啊， 哎， 才来这里进洞门，嘿，里向子客厅的来得个头。所以这花台两旁边几只来灯，现在让你升起头顶下来了。阿姐啊， 哎， 你两高头三公吃喝等来不是个？ 不晓得个律师弟啊来了不来我 今朝开庭，邢芳芳也出场，为此要证明自家呀，女婿们们一定要去弄个律师弟托得来管。 搿么至少昨日子打算带只傻孩子了，上来不到我屋里向来一趟呢？哪个打着电话来通上气门？哈哈，乖！ 哎呀，妹妹啊，你非要忘记脱呢？ 那 邢芳芳的三句话还是李爷家这样？你晓得罗师弟拒绝请龙氏的眼睛人呀，所以马上盯来老师家么不离可惜的这样，这个一来么谁不能来当你通气子喂？ 透明的邢芳芳，谁敢跟你情绪有关呢？这些都有今朝个种事体么？阿姐啊，打错辰光个水碟子一落地呀，拿你拍出来，望着王浦江里一抬头么，先反思大。接着问， 嘿，还要挂顶用这个戏剧呀？格林上个头面男呢？阿是啦，有本事嘛自家演，不本事嘛像我们这个老的。 哦哟，还在还在，还是刚刚眼睛们这个时机吧。今朝个大官司，但是打得赢打不赢，我一点的把握都唔不来嘿呀。不瞒你讲，我们心里想这个双子点动这个七上。不呀！ 哎呀，今这个问题关起了让老师先生了呀，妹妹啊！我把你俩搞的个命根子， 那还假？ 哎 呦，阿姐啊，你快点失娘！ 哎，这样看个女人还有良心子喂！ 你这两家的，我希望寄出了老师先生了下，那些这个情况已经起至根本的变化，老师在欧当中已经拿个笔才得知过来的。这个女人非是登一之辈，后有舌头结棍的。介绍部分的地头，他让上海，我这张笔据马不知金彩兵到谁彩货，为得上述，哎，不离发言。介绍自家儿子大刚，而且到邢芳芳了那代理的，而且个人已经达至相当深的程度，马上当起来都改变主意，随对邢芳芳讲，你要他为这张笔据可以的，不过要答应我一个条件。马上带你儿子去登记，结婚证据是在我手里，想答应这场官司不让我胜了，那是不得了的。一是俺公，一是我公，非得与周公们啊发还与昌公，这不得石头是三米宽。哎，就说现在啊，居然不离达达之目的，阻止邢芳芳的阿婆来海子。昨日子的陪子邢芳芳到上海来，还会在儿子亲自家一道陪的嘞。沈荣家就是对大家说。现在的芳芳身高不协调，比十三级干部还要重一，后妈不能给办他一根杆，要寸步不离半步哈哩。今朝一听着，三高的马正发油而来，现在走一个弯，哎，这下看见芳芳脚步放慢，好像有闲话要他儿子讲。老师先说脚高跨脚步马正前头走，像这个，娘我先得发油的来忙忙看，两个女人不知俺来了，假使来我也慢慢加进去讲。见子面总归该讲的呀，那么等些法庭上总归要排队的咯。这些人光谁不破绽？这该子法官的面公事公办，谁不过三千年一子？现在么心两三接触，所以最大该的法院门口贴门跟谁，搁只头对着里向一头， 谁彩花眼睛就好见得嘞。你对自家一头么，已经把你看见了孩子呀？哎，阿姐呀， 啊，啥已经看见的？那叔叔俩来不及做完。嗯，不来发俺俺头皮打得理想。 哎呀，妹妹呀、 啊，那啥来的？ 哎呀，你来的谁来的呀？ 五 点钟光就没睡单子给的。哎呀，现在七点钟啊，看够不够？阿姐 啊， 你两个多钟头等着我来着。 哎呀，三个啥单位？ 我单位还了呀，喏。你个阿姐阿们手头有件作业过， 奶奶， 那老法官回去呀？这一面忙来买，一面了让吃一下碗。 哎呀呀，妹妹， 哎， 听着呢，你俩上海，我是我心里难过嘞，总是 的。真的？ 哎呀，阿弟呀， 妹妹啊， 那哪能讲呢？ 你十五年， 还够有格。 你啥辰光到上海来的家？ 十年前来的呀。 怎么上了不是在你屋里来呢？ 哎呀，阿弟呀。我是十分吃个苦， 哪了？ 收拾个没办车呀！ 哦， 刚你那部车子嘛，铁老不识噻，像老太爷那个，慢腾腾，慢腾腾，而且那发汽车兵，咕哩哩，咕哩哩，我是心狠的，我来干了那个贼娃啊！ 你晓得个呀，我有晕车毛病的呀，还是爱来骨头在手足嘞，一多双还是娃子嘞，哪能再来可能都能？ 哦，是这个道理了。 这么是谁妹子啊？ 啊， 你今朝一股子来个了，还是那个小酒店一头来个家？ 小酒店？ 嗯， 阿姐呀。我一分两个小新娘嘛，得来啥小酒店呢？ 哎呀，那我姓芳芳喂， 啊，那我芳芳，一道来个呀，我哩是一条路个。 哎呀，是这妹子 啊， 那那你们哪一点了不叫？应该两点了喂。 耶，那这样呢？该到上海来，我也到上海来，还是一条路。 不要那边忘记他娘，那那你俩搞的嘛，应该是一条路喂。 好的，阿弟呀，不过那了我了该，才是一条路个。 哎呀，那个闲话啥个意思家？ 哎呀，早一点嘛，咱要到后庄上开个呀， 是吧？哎呀，走得路得起， 肯定是干完一条路是啊，一条路高登个铁环不是我摸不上路的。 还在还在还在个，总是天天去讲理的。搿么是谁妹子啊？ 啊， 你今朝哪还会得到邢芳芳一头来个呢？ 哎，阿弟呀，十来五开嘛，芳芳个小新娘真正作孽狗。给奴才自家通知什么急嘞？心里落来落落三天的，给来寻我的呀，给我的阿姨呀、啊，我公园里面时常开个，法院里头分开个个。那啥呢？我十三辰光到上海来嘛，是恁阿姨领我上来个。今三个当口，我里妈死特子五百人收留我嘛，晚上着也是恁阿姨送我回来个。十多年当中，吃饭在衣裳都是金武堂五香中点，才是那阿姨帮我个忙个呀。我个一本账，那心里再再轻松些。当你们都讲呢，我将别具扛到子今朝，所以了，连桩事体嘛，非要那阿姨带我一道上开个，那就晓得个呀。我里个你妈用个呀，菩萨心肠呀。听自家个两上海话，我心里难过嘞，总是在。我想到我的阿姐临死辰光带我说个要照顾芳芳，照顾芳芳。我吃做饭的呀，总要讲点道理的咯。所以了，还不在明白嘛？跟该上来再玩。 嗯。现在我怎么面对不灵了还玩？ 也许我进菜坪上闹了。阿姐，你这个， 哎呀呀，是谁妹子啊？ 啊。 这个说起来，你今天是陪着芳芳来打官司的咯。 阿姐呀。到狗血人光嘛，我要到那摊开天窗十两五三。芳芳养女身份嘛，该到法院里调查来听听，上上嘛明明白白个。我帮个忙，该是养女；不帮个忙，该生就是养女。我是养了你个狗草，起不了头作用的呀。 哎呀，是的妹子啊， 啊， 那个只是啥个闲话，那还是没不起作用嘛。你更讲不注意个这位，那么你倒说说看呀，眼睛里那个事体嘛。那还白呢， 蛮牛啊！ 嗯， 干嘛叫啥呢，阿弟？哎，我里要尊重事实，叫十日五再还定金。阿弟呀、啊，那咱一桌是假老戏呀，一天不到台面上来个，非要多些人光发过面孔一般，说起来能伪造证据，提起公司依法破除三年都应。哎呀，那阿弟呀，叫太极不着十步米，那要投几块个？ 哎呀，是谁妹子啊？本来人家一说是我们新阿兰个走啊，哎，见女吃大菜，阿吃过，来你了要是大哦，看上去该打官司，打我去拿不少子米个走。 三两米， 谁猜我是这个水家冰冰硬个这样，用作来洗脑的衣裳一拉，我们先将我衣裳拉不脱。阿弟呀，你拿啥样说法子？ 妹妹啊。自己带着这个地步这样 想不通咱不用咱个这样子了，这关你两道的个命不人家多，夫妻不人家好，我可还是干完趁家带你想大方有理的同志去讲一声，谁有太缺个秋子用不到开定别人之外是干你们嗯，这个恨子落去刷刷个好 对 呀、啊、你用不到他这个重要子，我是父母 说着说着说着说着啊， 哎呀不可不是的妹子啊， 啊 这张笔住了那水里，我分看见嘛，总归有点不大放心的呀。哎，你家做来当时一场空呀，这张笔住让我亲眼目睹裤子一看嘛，我话有这个干的，细子嘛可以眼啊闭个嘴。 阿弟呀，听着那李亮上海，我们公务为啥好讲呢？既然呢都不相信，要考考嘛好个。袋袋里向摸出来一张纸头，那我看看吧。 金彩屏的水家根本就报道绝对不听过来努力恨得把粉丝在盲针地上一躲两只脚的上头一是大一是泥各种身头是比天人包围要活络眼睛的三个渣子都已经打来着不走地来带洗菜和妈妈妹妹啊 阿姐啊 这么讲的本事那讲 洗菜和是开心哦一是怕水一是天价哎呀阿姐啊下不得你是爱他本事我真正背不你走哎 真正好本事啊发有理的通知是打来把粉丝塞这西方的人因为别故意巧妙不动脚上的金彩屏男有一套女有两套我不是哭啥开不能听听非分开条江湖要想省得跟女人我的牙吹了 金彩屏气得了昏天黑地始终来努力大背部胸部 谁猜或者我啊这是冲上来枪枪的 哎呀呀呀 那个把红心 那个个傻嘴谁 那个黑眼睛 那个个心那一种心呀一种哭啊 也可以生命来不上命 上来的对 冲那个绝不过来推荐不敌 有点母会养会 用三用四 不产生罗师弟后的抽子起来个的平常是个很卡今朝双九奶的四岁都是吃大子的亏了孩子哎但是这个亏得发八七个礼物呢发定了别人起来也是那个道理新方法门的利益立大功这个水家七块水是便宜大概水是这个意思吧就说两高的唯有生过水来当比那个来一个人努力作业了不许当人 那啥人啊对这两种东部孩子这个 哎呦呦那个味道是也对啊亲姑奶都家务是吧等你开店 你赶紧开啊别拉去啊 我的里得来个你对啥我等我刚还的呀 你得来个 你得来个 你要高头对门里的各位姑娘一口这口气里面空有对对眼睛亮晶晶你那西域上别两个雨天一代小姐姐们两百不知人身材美名称西点美分明你今年上是颇受见惊人是肉济公你叫你家与你争 你 是少年 邢芳芳 芳芳 你的月我还讲个为啥要动水打人呢该他是人民法有一举一动谁应该负责任的 傻子瓜今天的邢芳芳我拿洗菜和金菜的眼睛里向看出来特别神气特别高大为的啥么因为那个养女身份法有里向已经肯定之我来的呀眼睛们这个六十岁一大子过去再有一张网吧落空个子看到起这场官司没办法翻转来着眼科一个穷丫头马上是要避人宫一个财神菩萨这么大的神气威风高大仗义浑身金光闪闪跟众人几乎未必的嘞本来是穷凶极恶恨不得要吃人才加上一些些辰光变得瘦子瘦的嘞谁顾得米呀这个子呀啊上面谁是芳芳啊哎呀呀说长得是个傻子家 哎呀芳啊你真真越长越憋屈的 哎呀怪不得呀 你是也不认得的喂 爸爸我是洗菜盒那个婶婶呀 阿芳金彩屏那是那个娘娘呀 哎呀你是眼神光没 你们白宫那个呀 婶婶 哎呦不够到嘎 娘娘 哎呦呦太真的子 你十几年分科技的吧 哎是呀 想不到进展了该的吧自家你弄得个种样子我心里想真难过不晓得你多啥个米的我 哥哥阿姐啊这么你的试试口呢啥个米来着 哎呀妹妹啊 哎 芳芳说的对个呀你才是自家人讲得个种样子呢我们心里想还是说不出啥个滋味了你呀 对个呀芳芳你我才是不懂大理美声我自自私私想想我心里想实在间难过 搿桩事体侪是我不好呀，我去搿啥个头面上，我实在对不起人呀。 阿爸，那天光你老亲不认了，无情无义呀。实在娘家春夫难了，不办法呀。 你想想看呀，这娘娘的男人，马在马来西亚一走的，我个男人呢，一起来同干啥子？可总归就是不晓得那还搞我来的呀。你不相信，等你屋里下去看看，不谁晓得子？可总归就是真比我里为也苦啊。 阿芳，你反正看你个娃去。还有想想你的空气哥， 起初没出门，总归是你不好。你随便那还要牛粮，你谁分个？ 哎，阿芳啊！ 但是对于反革命分子还叫太不松口嘛，既然你这人是错误而去了白山子，我还应该原谅你子。 娘娘， 假 使你真的明白过来子，那么今后做人应该换一个方法，应该讲一点道德，不能够再这个不择手段子。 金彩萍想苦肉计，一个不错，身子美啊。但是彩花茫茫，抓紧时机，趁热打铁。快点跟上来呀！ 对你看看，你定心哈子呀？可我们这一趟起来，百姓比你还要深刻，还要沟通。那种骗人的本事么，拿出来就是乖。 哎呀，芳芳，你都深深的口吃，还是吃得完的呀？芳芳啊！ 请家风是我 在了浪三万，哎呀难为情了。 婶婶，你快点起来呢！哎呀难看了，起来呢！ 金彩玲可无，我连脚带也不拎起来。 戴丽妈妈， 眼睛呆呆，那他个蚊子咬那个是草根子头了，孩子们。 阿芳啊，你这婶婶神经浪想不到正然的呀，反正有点刺激的，那一定要刺激嘛，这样发烂漫病的呀，现在也老发烂病的这位，阿芳。归根到底嘛，总归希望你能够原谅你个。 Thank you. 一心一心。 那谁嘛你却想见我无吃的 阿姐现在饭吃惯 我也是说的呀那是不比 呀 为那宋子大人你呢都先实习宋代的治理嘞 高的呀，真是为金亏了，好，算我们来。哼，一打一打，一吃一唱，真真嘎嘎，虚虚实实，倒有几个。那可呢？秉公八号，百里道歉，还有嘿嘿歪歪的眼里啊，恁这个周公倒是头好过啊。我那里想的电影公司的导演哪能不来听人都开个价啊这叫真可是机会在哇哼妈勇哥啊我里方方不是在这个小人在恁这个苦女乞丐不会上当个有眼里嘛我离开哭吧不要那大庭广众的我也是的 老师的呀 啥的 你是刚你刚刚站呀用不到那来投资吧 给这你们不能开开的日子你拉去 啊就开这个今朝我要三万里人，我们这个筹资力啊，统统在要接人。 哎呦呦，老师弟呀、啊，那天我正倒卖子了两三个银子，鸡肉也接了，上了不能半个门第，但你屋里向来讲起那个事体，接了接了难。 哎呀，当初辰光你讲过，爹人不肯吃一万块银的，我不信侬个啥笔直马生后屋里向一刀头，还是你说干？ 哎哟都好办是吧啊当初人光难度来拉拢我我翻答应难度一来人光多干一步难度这才是吃不干我难度 哎呀芳芳哥哥老师弟是你们的声音我举门的是举我呀我等着深深在找自己的大了孩子呀 芳芳天错没错你说你总归是自个人呀你说啥了哈七七八十来来往的一直推几个往事了呀 阿芳我不晓得个那位姐们你弄个大笔举手为了不办法这还可怜面孔手里的宝布你放心啊一个等着婶婶来海外虽然不个大笔举那呀女生们同样可以胜利的 对呀大多人话你阿三弄的灵过来买我们的娘娘在了老下面 没真问 真姐听你我都 么愈更愈配，啥人也想非得来养你的身份，哼，我谁知道你拼命。 阿爸，你为什么你弄个大鼻子吃豆糕的不够手高？ 爸爸，害得我同你天天外头人买情愿不来。 哎，妹妹啊， 我也得管，害得天天个只坏吃了嘛，情愿都带你个黄浦江里去管。 地上个六十岁肚皮里拉拉欧哈的，今朝个两个女人输得了差价地皮光了孩子，但是输了罗大里都一点点分析的，怎么了？有心来江边奔走听听，气啥子两个温女人了老的？ 阿弟呀、啊，妹妹呀、啊，本来有两啥闲话我不想讲的，今朝呢多了让太冲淡点点嘛，我要玩是玩的啊。告诉你的吧，到狗血人光带来挑拨我打芳芳的关系嘛，来不及噻，太爱他的一噻啊！听好的，芳芳当个的大当金单子几个噻，我是该个阿婆，该是我的媳妇，我俩是一家人家噻，难道可难呢？啊！这个今天里向来又开了两高头登记摩的五口嘞，光不得你也是，牛奶里水里脏，我是避免武器了还问。这个到头里发昏，胸口发闷，偶尔落飞翻出来嘛，过晚去的一浪发作灾。哎呀呀，我个灾！ 李彩花是气得了眼巴瞪的呀，啥么子？一个总是几个？我不是听见人家说用美人计，美人计，想不到现在用个美男计呀！这些的一个总是几嘛？我不还有一个儿子了，黑了我。我不想回，马上要说是不错了我哪位粉丝呀什么的，哎呀天 啊，哎呀呀，我的马来西亚的亲人啊，你告诉我我到此一来起码三百个分了给他入一个中队，这个中够的这样， 哎呀呀，上回多个呀，你们得今天弄上去来给记者，那么叫你娘你子在高头遇到哈苦法呢？ 你老公没人高兴， 我那是老不记得。 两高头一是苦一是难，就像边上邢芳芳眼里得了让火来。咁你为啥要哭呢？因为眼睛们是三个人，一个婶婶，一个娘娘，一个阿婆，论欢喜侪自家亲舅。但是让思想固定上下这个距离实在太幼稚，你看李作为这个十万块洋钿摸金摸银种种表演，真是人地三家费有可负累，给他所有人在了让看，三个看我生出婆媳，今朝对于我们来讲还真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悲剧，现在是收场的辰光，应该得着娘娘。 哎，婶婶， 你都是听我讲一句吧， 等于马上停止我嘞。 有什么讲？现在你每一句闲话侪是同你讲， 所以谁采花到金彩屏三姑娘上次发的伢子的胸脯这个，足足静静，恭恭敬敬。 六十岁的心态，跳得好龙口。哎呀，眼睛关注完了，谁绝对不知要讲啥么子着，性命交关的。老乡，你都激动只眼睛盯了你了浪口。 这位的群众呢？因为口鬼子吹过个滑稽表演，现在口气真不开口，当时还要仔仔细细听一听噻。 邢芳芳，千万女，不知刚子罗句哈，就说开分开，眼里头已经顾死我了。 哎呀，阿芳，那边可怜，你上了也是俺上定了，我有什么罪？你两家的因为他一上来心在阿是了，你可没别哭啊。就是这个嘛，我你两高头狠狠接批评一顿，让你受点教育嘛，还是应该的呀。 对的呀，你拿婆婆一起去打你姐姐嘛，你才够接待的呀。来，你大娘啊，打到重点，别睡我。来娘，来看娘，看娘啊。 是，今朝受教育的，应该是我，我应该想到别事。姑娘，婶婶。娘娘， 哎， 一。 楼。 我今朝来是为了这个别告状的。你都看错了，我有一双手可以操练自家的刑法。我根本别个别动的。 不不不不，我也是三年。 谁不上街过家，只有四合几十。 啊！谁不上街不能过家？你你能不死啊？ 金彩萍恨得了我，我才知。真正上街的还没喊，过落去一旦死。娘奶老鼠心还是一然空， 这老鼠心还是老天家的呀。 哎呀奶大哥，奶快点来求求给呢，动作给要上。 啥么子？哦，那同意给上轿干，那反给个同的，爱给个人。 哎呀爱、哎、那个死太那个小死人呀、啊、你上次那都大在外苦嘞娘。 说得快呀，你提不上街不了国家，我可是高浪下五百个种英勇汉子，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来来来来，开定铃声响，邢芳芳眼里卡卡口带的这三家的妈妈，不相信，马上就要开定了，一上法庭，你都学会得明白的。我进去找，不走神来，那大家的陪同之后，硬水泡沫冒着你下去，始终不听你叫个 十万块遗产谁上街？ 他人都为一点不相信， 听得大家口一口，一句不一你不句的问个， 神明这边大本位吧。 好，刚才请大家欣赏的是这个南方的评弹哈，遗产风波。那我呢听了一点头子，听了一点尾巴哈，我听的自己都笑了哈，因为实在是听不懂。我们中国呢是幅员辽阔哈，那么同一个国家我们是书同文，但是呢语不同音哈，距离相远一点的地方呢互相真是听不懂彼此的这个家乡话。那由此看来呢，我们推广普通话就显得一发的重要了。不过呢我听不懂没关系哈，只要我们的南方朋友能够听着过瘾，听着喜欢那就可以了。好了，最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哈，再给大家播一个小段毛泽东诗词十六字令山。